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七章鼻涕虫俱乐部第22集。 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哈利许多时候都在思考马尔福在翻倒巷的所作所为。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，马尔福离开商店时脸上那副得意的表情。能让马尔福显得那么高兴的，准不是什么好事。然而，令他感到有些恼怒的是，罗恩和赫敏对于马尔福的行为似乎都不像他这么好奇，至少他们几天后就厌倦了，不愿意再谈这件事。 是啊，哈利，我已经承认这有点可疑。 赫敏有点不耐烦地说。他坐在弗雷德和乔治房间的窗台上，两只脚踏着一个硬纸箱，满不情愿地从他那本新书《高级儒尼文》翻译上抬起目光。 但我们不是一致认为这件事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吗？ 也许他打坏了他的光荣之手。 罗恩一边用力把他扫帚上的弯树枝扳直，一边含混地嘟囔说。 还记得马尔福的那只干枯的手吗？可是他说，别忘了把那东西替我保管好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这个问题哈利已经问了无数遍。 在我看来，好像那个打坏的东西伯爵还有一件，马尔福两件都想要。你是这么想的？ 罗恩说着擦去扫帚把上的灰尘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看到罗恩和赫敏都没有回答，他又说， 马尔福的父亲在阿兹卡班，你们说马尔福会不会想要报仇？ 罗恩抬起头，眨巴眨巴眼睛。 马尔福报仇？他能做什么呢？这就是问题，我不知道。 哈利泄气地说。 可是，他肯定有什么打算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。他父亲是个食子徒，而且…… 哈利顿住话头，眼睛盯着赫敏身后的窗户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他脑子里灵光一现，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。 哈利， 赫敏用担心的口气说， 你怎么了？ 不是你的伤疤又疼了吧？ 罗恩也紧张地问。 他是个食死徒， 哈利慢慢地说。 他顶替他父亲也做了食死徒。 一阵沉默之后，罗恩哈哈大笑起来。 马尔福，他才16岁啊，哈利，你认为神秘人会让马尔福加入？ 确实不太可能，哈利。 赫敏纳着性子说：“ 你怎么会认为？ 在魔镜夫人长袍专卖店里，魔镜夫人去给他卷袖子时，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就尖叫起来，猛地把胳膊抽了回去。那是他的左胳膊，他被烙上了黑魔标记。” 罗恩和赫敏互相看了看。 这个…… 罗恩的口气是完全不相信。 我认为他当时只是想离开那儿，哈利。 赫敏说。 他给伯金看了什么东西，我们没有看见。 哈利固执地往下说道。 那东西把伯金吓得够呛。我知道，那准是黑魔标记。他让伯金看清楚，是在跟谁打交道。你们看见伯金拿他多当回事啊？ 罗恩和赫敏又交换了一下目光。 我说不准，哈利。 是啊，我仍然认为神秘人不会让马尔福加入。 哈利很懊恼，但坚信自己是对的。他抓起一堆脏乎乎的魁地奇球袍，离开了房间。这些天，维斯莱夫人一直在催他们抓紧时间洗衣服和收拾行李，免得临时抱佛脚。在楼梯平台上，他碰见了金妮。金妮正要返回自己的房间，怀里抱着一堆刚洗干净的衣服。 换了我，现在可不去厨房。 他提醒哈利。 那里有一大堆粘痰。 我会小心，别踩着它滑倒的。 哈利微笑着说。果然，他一走进厨房，就看见芙蓉坐在桌子旁，滔滔不绝地筹划他跟比尔的婚礼。维斯莱夫人守着一堆 正在自动削皮的甘蓝，脸上一副没好气的样子。 皮尔和我差不多已经决定知情两个伴娘，静静和加布利站在一起会显得非常可爱。我打算让他们穿淡金色的衣服，粉红色配着金妮的头发肯定很难看。 啊，哈利！ 维斯莱夫人大声说，打断了芙蓉的长篇独白。 太好了，我正要跟你说说明天去霍格沃茨一路上的安全措施呢。我们又借到了魔法部的汽车，到时候将有奥罗在车站等着。 唐克斯也在吗？ 哈利把魁地奇球袍递了过去，问道。 不，大概不会。听亚瑟说，他被安排在别的地方了。 那个唐克斯，他现在变得不修边幅了。 芙蓉若有所思地说，一边对着一把茶匙的背面照了照他美丽的脸蛋。 要我说，这可是个很大的错误。 是啊，多谢你了。 维斯莱夫人尖刻地说，又一次打断了芙蓉的话。 你最好抓紧时间继续收拾吧，哈利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今晚就把箱子整理好，省得像往常那样临走时乱成一团。 确实，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出发时比往常顺利多了。魔法部的汽车开到漏区门前时，他们都已经等在那里了。箱子收拾好了，赫敏的猫克鲁克山安安稳稳地待在他的旅行篮里。海德威、罗恩的猫头鹰小猪，以及金妮新买的紫色侏儒仆安安，都好好的在笼子里关着呢。 再见，哈利。 芙蓉用沙哑的喉音说，并亲了一下哈利。罗恩赶紧上前，一脸期待的神情。可是金妮伸出一只脚，把罗恩绊了一跤，使他摔在芙蓉脚边的泥土里。罗恩气得满脸通红，身上沾满了灰尘，连声再见也没说，就匆匆钻进了车里。在国王十字车站等待他们的，不是满脸喜色的海格。汽车刚一停下，就有两个身穿黑色麻瓜西装、神色严峻的大胡子奥罗走上前来，一言不发，左右掩护着他们走进了车站。 快快快，穿过挡墙！ 维斯莱夫人说，这戒备森严的阵势似乎使他也有点紧张慌乱。 最好让哈利先走。和 他征询地看着一位奥罗，那人微微点了点头，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，领着他朝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挡墙走去。 我自己能走，谢谢。 哈利恼火地说，将胳膊从奥罗手里挣脱出来。他推着手推车朝坚固的挡墙直冲过去，毫不理会那位沉默的陪同。一秒钟后，他就发现自己站在了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上。深红色的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喷出的蒸汽飘荡在人群上空。几秒钟后，赫敏和维斯莱一家也过来了。哈利没有征求那位脸色阴沉的奥罗的意见，就示意罗恩和赫敏跟他一起顺着站台往前走，寻找没有人的空包厢。 我们不能一起走，哈利。 赫敏满脸歉意地说， 我和罗恩先要去机长车厢，然后还要在走廊里巡视。 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。 哈利说， 你们最好都赶紧上车，只剩下几分钟时间了。 维斯莱夫人看了看表说道， 好了，祝你这学期过得愉快，罗恩。 维斯莱先生，我可以和你说两句话吗？ 哈利一时冲动做了一个决定。 没问题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他显得有点意外，但还是跟着哈利走到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。哈利反复考虑之后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如果他想告诉某个人，维斯莱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首先，他在魔法部工作，这个位置最有利于展开调查。第二，哈利认为，维斯莱先生不太可能一下子火冒三丈。他们俩走向一边时，他看见维斯莱夫人和那个脸色阴沉的奥罗朝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。 我们在对角巷的时候， 哈利开始说道，但维斯莱先生做了个鬼脸阻止了他。 你是准备告诉我你和罗恩赫敏到底去哪儿了吗？你们还假装说是在弗雷德和乔治商店后面的小屋里。 你怎么？ 哈利， 别跟我兜圈子了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是我把弗雷德和乔治带大的。 是啊，没错，我们确实没在后面的小屋里。 很好，那么让我们听听最糟糕的吧。 是这样，我们跟踪了德拉克马尔福，我们披了我的隐形衣。 你们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？还是一时心血来潮？ 因为我怀疑马尔福在搞什么阴谋。 哈利没有理会维斯莱先生脸上流露出的恼火的觉得他可笑的神情，接着说道， 他把他妈妈甩掉了，我想弄清是为什么。 你想的没错。 维斯莱先生用迁就的口吻说， 后来呢？你弄清原因了吗？ 他进了伯基伯克商店。 哈利说， 开始恶狠狠的命令店里的那个家伙伯金帮他修理什么东西，然后他还说希望伯金替他留着另外一件东西。听他的意思，这跟那件需要修理的是同样的东西，好像是一对。后来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， 还有别的呢。当魔晶夫人想去碰马尔福的左胳膊时，他一下子跳出了8丈远。我认为他被烙上了黑魔标记，我认为他顶替他父亲当了食死徒。 维斯莱先生似乎吃了一惊，他顿了顿说道， 哈利，我不相信神秘人会让一个16岁的…… 有谁真的知道神秘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呢？ 哈利生气地问。 维斯莱先生，原谅我的冒昧，但这件事不值得调查吗？如果马尔福有一件东西要修理，而且需要威胁伯金替他修理，那东西很可能与黑魔法有关，是危险的，对不对？ 说实在的，我不能肯定，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慢慢地说， 你知道卢修斯马尔福被捕后，我们搜查了他家，把可能有危险的东西都抄走了。 我想你们大概漏掉了什么。 哈利固执地说， 是啊，也说不定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但哈利可以感觉到维斯莱先生是在敷衍他。身后传来了口哨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上了火车，车门正在关上。 你得赶紧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这时维斯莱夫人喊道， 哈利快点。 哈利飞快地冲过去，维斯莱夫妇帮他把箱子搬上了火车。 好了亲爱的，你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已经跟邓布利多谈好了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 维斯莱夫人隔着车窗说。这时哈利重重地关上车门，火车开动了。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火车在加速， 要乖乖的。 他跟着火车小跑， 别出危险。 哈利不停地挥手，直到火车拐了个弯，再也看不见维斯莱夫妇了。然后他转过身想看看别人都去了哪里。他猜想罗恩和赫敏肯定都被关在机长包厢里，幸好金妮就在那边的走廊上，正在跟几个朋友说话。他便拖着箱子朝他走去。